策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01，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FM 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各位在周日的晚上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也就是挑战新歌声当中。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在这儿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那首先呢，就是我们传统的收听的方式哦 ，FM。98.2 AM 927来找到我们的声音。当然了，还有更加多元化的互动方式，那就是视频的方式。因为每一期我们都会请到一位重磅嘉宾嘛，所以说这个直播间真的是非常热闹哈。 没错， 所以一定要推荐各位通过我们的视频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首先第一个办法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关键词找到之后，点击关注，左下角有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就是我们的节目，叫做挑战新歌声，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了，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哦，赶快加入进来。 没错啊，这个如果您现在正在行驶在路上的话呢，这个当然如果想看我们每期嘉宾这个盛世容颜的话啊，也可以把车停在路边 过红绿灯的时候稍微瞟一下就好了。 对， 还是行车安全第一哈。 但 是 啊， 如果要是各位现在没有在开车，然后在家正好在享受仅有的最后一个工作前的傍晚或者是夜晚的话，就可以推荐各位用手机的方式，用视频的方式参与进来，因为真的很好看。 嗯，没错啊，这个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98.2 FM 927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的这个盛世美颜啊。对， 好期待呀、 啊！这已经变成一个名词了， 盛世美颜，而且是酸酸甜甜，各种口味都有、哦、 酸酸甜甜，各种口味的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到场嘉宾周雪莹，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雪莹。对，酸酸甜甜就是我， 酸酸甜甜就是你。我觉得大家听到你的声音也是被电到了， 电到了，这肯定是电到了啊！这个，当然，如果大家想更多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雪莹的话呢，也可以打开手机啊，就是刚刚月月说的那个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有一个“挑战新歌声”的栏目，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晚上的酸酸甜甜的嘉宾啦。 期待各位的互动哦，因为从这周开始我们就加入了更多元素的板块，比如说我们的 C 位主打歌是用来打榜，同时还有一些挑战的环节，我们真的非常希望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做评审员，一起来评判一下我们今天到场的虽然是非常可爱的嘉宾啊，来看一看他到底是实力派呢还是实力加美颜派呢。 没错，这实力派还是实力加美颜派， 是的，都占了，你说气不气人？ 气不气人？生不生气？难不难受？ 还没开始就商业互捧了。 对，今天台本里边也没写这条啊。 OK， 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C 位主打歌啊，这个 C 位主打歌呢也会放到我们每周的周榜以及每个月的月榜，最后会汇总成一个年终盛典。哎，对，这有一惊喜大奖等待着各位。那么今天的 C 位主打歌来自于我们周雪银，即将送给各位的是《我喜欢你时的内心活动》。 嗯， 哎，这歌啊， 很安静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啊，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OK， 雪银准备好了吗？第一首歌曲，我们的 C 位主打歌。 OK， 送给各位，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的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心脏一旁，我们去哪？哦，你看那房子贵吗？世界上几千个地方，我们定居哪？告诉我答案是什么？你喜欢去哪？青海或三亚？只有一两天，来就很长也很短，越晚有三年，知道吗？今天的消息说一号公路上那座桥断了，我们还去吗？ 今天的 C 位主打歌来自于我们的周雪银，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啊，这个原唱是陈绮贞，同时呢也是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 对对对， 当时这个电影出来了之后，确实让很多人通过这首歌也感觉到了那种就内心的小悸动。 而且我喜欢这首歌是因为 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挺难唱的，但是这首歌它特别像在跟你讲述一个故事，嗯，就是在好像就是在讲一个小女生的内心活动， 对， 就会让人有很多画面感， 嗯， 所以而且我觉得找陈绮贞来唱也找得特别好，因为她本来就是一个让人感觉她很有想象力的歌手， 嗯，她的声音很有想象力哈， 对对对， 你的完成度也很好啊，真的很好听， 谢谢。 那你为什么要选这首歌作为今天的 C 位主打歌？ 首先是因为其实我今天选的所有的歌曲都是稍微轻快一点的， 嗯， 没有那种特别悲伤的情歌或者那种听了就让人想哭的那种歌，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想让大家今天都有一个好心情，而且这首歌我的理解是也挺甜的，而且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就像在讲一个小女生的内心故事， 嗯， 对，所以我就选这首歌了，符合你们的主题嘛，酸酸甜甜的女生， 哎啊， 对， 所以你这个小女生究竟有什么样的故事要讲述给各位？ 我是一个有故事的女同学。 哎我天 啊，看来不只是甜度了，还有故事哦，还有内核。 对，期待你的故事啊， 好的， 看看今天这一个小时能挖出多少故事来。 对， 就开始了我们的挖坑环节。 不要看我的外表，被我的外表骗了。 外表我觉得就是甜度很高， 嗯， 我觉得刚刚那首歌如果要是甜度几颗星，五颗星满星的话，你给刚刚那首歌定位几颗星？甜度， 嗯，甜度的话还是给四颗星吧， 四颗星， 因为感觉这首歌还是在这个女生在试探对方到底喜不喜欢自己，就还是自己的内心活动，要满五颗星是那种，嗯，明天我要嫁给你， 哎， 啊，明白明白， 这可以这可以， 明白明白。我觉得雪莹她外表就是，如果五颗星满星的话，她应该是十颗星， 嗯， 很甜。 那超出那五颗星是哪来的？ 就是很纯净、很甜的这样的一个小女生。 但其实我性格是挺男孩子气的， 所以待会儿我们继续看嘛，继续挖掘， 哎。我觉得可以，啊。 对，然后这是外表，我给她打了超出了二倍嘛，就十颗星，嗯。对对对，然后待会儿去看一看到底是怎样的雪莹啊？ 哎，没错啊，这个刚刚呢，我们的雪莹也给各位献出了今天的 C 位主打歌啊，这个一首非常安静的歌曲，也是表达了那种小女生在开始试探的那种感觉，当然也是作为我们节目刚刚开始的第一首歌曲嘛， 嗯， 对，也是慢慢的去试探这个雪莹的这个 嘉宾， 对，没错啊， 嗨起来， 看看一会儿有多少坑能给她挖出来， 可以的， 到底是要怎么坑我？ 不会的，冷静下来， 嗯。 当然也推荐我们各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抓紧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打开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看到今天的酸酸甜甜的百变小女生啊，这个周雪莹的现场演唱了， 嗯，其实我特别想知道雪莹刚刚说自己日常的性格可能并没有那么甜， 对，因为我朋友都跟我说我第一眼认识我的时候都觉得我肯定就是那种特别安静的人， 嗯， 认识我以后就是静若兔子，动若疯兔， 动若疯兔， 嗯， 脱兔，然后更强烈一点， 对，因为我出去，嗯，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是喜欢主持大局的那种人， 周哥， 没有没有，因为我很怕冷场，所以我会把自己变成一个综艺咖那种， 哦，综艺咖的那种啊，就周哥不行的，周爷， 哎，周爷 没有没有，然后所以就会给人感觉可能其实我性格比较爽朗一点， 嗯， 对，就还是像小女生那种， 啊，是不是有点火辣那种辣妹子 啊？我倒不是辣妹，我觉得我最没有的就是那种性感辣妹的 啊， 我也很希望自己是性感辣妹， 就 可惜我没有这个特质， 没有没有，之后可能会有，现在还是处于那种比较就是哎，应该是开心果，然后同时还特别容易调节气氛，然后综艺咖型的。那比如说啊，我们三个现在组了一个局，然后现在就是大家可能刚上节目了，比较尴尬，你怎么用你的综艺咖的这样的方式来调整？ 麻烦外面导播给我们送三瓶酒进来谢谢。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导播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啊，不要进来。 导播在外面喝酒，没有没有，开玩笑。哎，但确实可能这个也是一种助兴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下面在组局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表现。 难道不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吗？ 我听出了你们想一会儿下班约我去喝一杯的那个意思。 看出来，我也是临时挑战了一下我们的雪莹啊，看她日常是怎么样子，就是调动气氛的。 对，哎，那雪莹，你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或者说其他人描述你，就 比如说像周哥呀，刚我们俩取的这个 对，其实以前我同学叫我银哥， 真的假的？ 真的， 嗯，所以我还算猜对了。 对对对。 哎，那你是觉得自己日常生活中真实的就是银哥的形象，还是那种小女生啊那种可爱系的偏多一点？ 嗯，其实因为我是双鱼座嘛，所以我性格就还挺两极化的。如果在场有任何一个我觉得他已经够嗨了，或者他已经可以足以主持大局的，让我那我就会比较 安静，你就会安静下来， 我就会很享受这种感觉。哦，就是我愿意听从你怎么来让大家嗨起来，或者偶尔帮你助助兴，我就会安静下来。对， 我突然有一个很坏的想法，左哥，我们待会儿保持沉默，然后让他嗨 起来，然后我就坐到你们那位置去。 对对对，大家好，我是。 万一学艺也很坏呢？ 对啊。 然后大家都安静了，这个怎么办呀？ 我就故意让你们的节目冷场了。 那很尴尬的，我告诉你。 但我觉得雪莹确实是这样，就是外表看起来乖乖的，可能跟星座也有关系，就是多面多一点，就是不同的方面哈，还是很可爱的这样的一个女生。 哎，没错啊，这个刚刚呢也是献出了我们的第一首歌曲呢，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各位推荐好听的歌曲啊，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嘉宾周雪莹。第二首歌呢，这个也是一首非常甜的歌啊，就像刚刚那种试探性的感觉，往前加深了一步。 所以第二首歌是什么呢？ 第二首歌《恋人未满》。 好 ，OK 吗？ 恋人未满， okay. 未满好甜啊！ 对， 那个、 因为我以前 满甜度， 对对对，因为我以前很喜欢 SHE，小时候， 而且这应该是他们最初的时候，刚刚出道的时候的这样的歌曲， 对， 也是最保持最 SHE 状态的这一首歌哈。 对， 好，我们来听听我们的雪莹给我们演绎成什么样的恋人未满。 只和你能聊一整夜，为什么才道别就又想见面，在朋友里面就说你最特别，觉得很亲很甜，为什么你在一起陪我逛街，为什么你担心谁对我放低，你说你对我比别人多一些，却又不说是多哪一些，又叹一声恋人未满，甜蜜心烦，愉悦混乱，我们以后会变怎样，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再靠近一点点就让你牵手，再勇敢一点点我就跟你走，你还等什么，时间已经不多，再下去只好只做朋友，再伤心一点点我就会点头，再冲动一点点我就不闪躲，不过三个字别犹豫这么久，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为什么你寂寞只想要我陪，为什么我难过只肯让你安慰，我们心里面明明都有感觉，为什么不敢面对，为什么我寂寞只想要我陪，为什么我难过只肯让你安慰，我们心里面明明都有感觉，为什么不敢面对，又叹一声恋人未满，甜蜜心烦，愉悦混乱，我们以后会变怎样，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我再靠近一点点就让你牵手，再勇敢一点点我就跟你走，你还等什么，时间已经不多，再下去只好只做朋友，再伤心一点点我就会点头，再冲动一点点我就不闪躲，不过三个字 别犹豫占了就，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我不相信都懂了感情却得不了爱情，那么贴心却进不了心底，你能不能快点决定对我说我爱你啊， 就让你牵手， 再勇敢一点点，我就跟你走，你还等什么，时间已经不多，再下去只好只做朋友，再向前一点点，我就会点头，再冲动一点点，我就不闪躲，不过三个字，别犹豫这么久，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哦哦，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 现在第二首歌曲《恋人未满》，来自周雪莹。 又是一首非常非常非常甜的一首歌，而且我刚刚在想什么呢？我在想 SHE 如果一个人去唱的话真的很难，就我之前也挑战过很多，因为很喜欢他们嘛。 Superstar 吗？ 对，不就不仅是那些特别耳熟能详，就任何 为什么现在说到 SHE 我满脑子只有那一首歌。 对，就是一曲成名嘛，那首歌。 对对对对， 他们在内地 那首歌太经典了。然后但是确实他们的每一首歌，因为三个人然后还分不同的声部，所以一个人如果要是真的是把一首歌唱下来的话真的非常厉害了。 对，其实我一开始有一点点唱歌失误，因为 Ella 的音真的太低了， 有点低。对 对对， 太低了，就是我真的低不下去。 对，是的是的，因为我之前也挑战过，但是我就完成度不如你。 要不你再来一次。 我不行， 来来， 我真的不可以。 我们俩配合一下。 我们俩给你分唱旁边那俩声部。 我们大左哥可以 Ella。 我们组现场组合成一个， 我就改名叫艾伦吧。 对对对， 就不要变成艾拉了，艾拉这个女子，艾拉艾拉这个名字太女生化了。 艾伦 佐，我就叫艾伦，然后就画一个，对。 我们是混搭版的 SHE， 这可还行，吓不吓人那个？ 而且我觉得月月声音很甜啊，完全可以唱 Selena。 唱 Selena， 对， 下次吧，我们下一次相约，然后到时候我们出道一个组合。 难道来这么多嘉宾，从来没有一个嘉宾 Q 你们两个唱歌吗？ 根本没有。 来啊，现在我就 Q 你们俩。 你要知道这 个 节目的 气势弱下来之后，他就开始了。 你要知道，作为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当然不能嘉宾说什么就是什么啦，对不对？说晚上那顿烧烤还请不请啊？你要请的话，我没准一会儿就可以，是不是？ 现场来 满足一下你的小愿望。 哦，在这儿啊，那个店。 满脑子都是烧烤。 说不定你唱了以后，老板发现你原来有这么一面，就可以多西发展 了，就给我开除了。 真的吗？ 直接就思维出道。 行了，去做音乐人吧。 我们直接变成了地位。 对，刚刚这首歌啊，《恋人未满》，原唱是 SHE 啊。这个真的，其实有一点发现啊，这个雪莹她的声音真的，不能说辨识度特别高吧，他的声音确实条件很好。因为我刚刚这个，我们是会给我们的艺人分麦唱歌的，就是假如说他的实力没有那么的厉害的话，会加上混响啊这些其他的一些电音啊这些什么东西 的。对 的 对的， 对。但是今天给雪莹的麦呢，它是这种完全电台用的纯干声的麦，所以大家听到的声音就是雪莹刚刚真正的声音，除了第一段那时候这个 对 搞得稍稍有一点低而已啊。但是后来的一些比如高音啊一些转音唱的真的特别棒。 对，所以啊，我刚刚说在开头说不仅是酸酸甜甜非常可爱颜值又很高的女生，同时呢人家还是实力派啊。 好的，大佐哥你也很帅，月月你也很美。开始互捧。 没有用的，捧也不会唱的，放心吧。 P 天哪， 来开玩笑啊，这个当然如果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如果喜欢雪莹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跟我们互动啊，这个可以通过我们的北京时间一直播，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了。 是的， 对，刚刚两首歌过后啊，不知道大家听够了没有，反正我是没够 啊，意犹未尽。 对，这么甜的小女生怎么能放过她呢？ 是的， 怎么能放过他呢？ 怎么能放过他甜美的歌声呢？ 甜美的歌声，今儿一下子自己列出了六首歌给我们唱，那个 对对， 不容易呀、啊，真的是 很开心，我们好幸福，泡在了蜜罐里。今天节目，左哥，你想说什么？ 出去十来个加号，还得上医院。行了，不贫了啊！这个接下来还有另外一首歌送给各位啊，这歌叫做《超级玛丽》。 哦， 这是我第一次听这首歌。 对，是田馥甄一首比较小众的歌、嗯，但是我觉得它对我还挺有意义的。一会儿再告诉你们我的故事。 好的呀，我们先听歌好不好 ？OK， 那我们把这首歌留到上半段的结尾，然后把故事留到下半段的开场，一下给大家讲故事啊。这首歌曲来自于周雪莹，《超级玛丽》，一起来听。 超级玛丽，一起来听。 这条玛丽玛丽玛丽的蚂蚁爱上马路对面的查理，可惜查理查理查理是只猫，我天天在想河里的鱼，这是一条马路的距离，可怜玛丽走不过去，眺望着查理锁在谁怀里治愈，马路上每一辆车各奔东西，每一个人匆匆走到哪里，有没有目的，要不要目的，就像蚂蚁蚂蚁、哦、有点蚂蚁蚂蚁蚂蚁有点急，看见查理又搬来新邻居，名叫茉莉茉莉茉莉多好听，都让查理忘了吃鱼，原来一条马路的距离有时真的走不过去，可一旦走过去，查理还美不美丽，日升又日都是风景，所以这只玛丽是一只蚂蚁， 是这样哦。 日升又日落，人来又人往，玛丽偶尔抬起头，到处都能看到好风景。嘿，玛丽，哦，玛丽，玛丽，哦。嘿，玛丽，哦，玛丽，玛丽，哦。原来一条马路的距离，有时真的走不过去。可以。Oh 抬起头看看自己，在别人的眼里自己，自己也许也是风景。 超级玛丽啊，来自于我们的周雪莹。 嗯，好好听的一首歌。 对，虽然我是第一次听这首歌，但是我回去一定要把这首歌加到我的歌单里面。 就我刚刚已经在搜索了，真的很好听啊。那关于这个，好像背后还有一段很有意义的事情，不着急，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分享。哎，嗯， 没错啊，这个，那么我们一会儿稍进一小段广告啊，在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的精彩继续，大家不要走开哦，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One, Two, Three。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我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FM 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还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还是大佐旁边的那个月月啊。刚这段非常欢快的节奏，不自觉我们直播间都嗨起来了。 我受不了了，我可以把他们换掉吗？ 可以，可以换。所以说 有点累。 所以说呢，还是希望各位通过各种方式跟我们一起嗨起来啊。那具体的互动方式呢，有以下几种。首先，第一个，因为毕竟我们还是传统的电台啊，所以 FM 98.2 AM 927就可以收听我们的声音。当然了，我们更加期待的就是我们的视频的互动方式啦。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各位只要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去搜索这个关键词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找到我们。当然了，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欢迎各位赶快一起嗨起来。 哎，没错啊，大家可以通过以上这几种的这个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呢，在手机客户端上观看到我们的现场直播。 嗯， 同时呢，如果您现在正在行驶在路上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98.2 和 FM 927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啊。当然也是要在这儿插播一小条消息啊，这个据说外面已经下了很大的雨， 很大很大的雨。 对，而且今天晚上好像是有雷电黄色预警。 黄色预警。 对，一定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啊。嗯，这个没事少出去。 如果滞留的话，就听打开广播听节目吧。我们待会儿下了直播跟大家一起划船， 一起划船回家， 一起入海。 对，当然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各位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尽量少走那些这个桥洞底下呀，或者是特别低洼的地区啊。 没错没错，安全是最重要的哦。 对，没错啊，在注意安全的同时呢，也可以多来听听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帮助你缓解一下内心的这样的 紧张的情绪。 对 对 对。 OK， 再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到场的嘉宾啊，来自于这个，不对，总想说来自于他了，咱们啊，对， 嗯， 来自于北京的周雪莹， 来自于酸酸甜甜的 周雪莹，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还是那个周雪莹。 好。 还是那个 嗯，看一看这个还是那个周雪莹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这个惊喜的故事啊。这个毕竟刚刚这首歌超级玛丽唱过之后，他说会有一小段故事等待着各位，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啊，这个如果说从音乐的角度上来说，嗯，这种偏蓝调 blues 一点的这种感觉唱起来会非常的困难， 嗯，很欢快的一首歌，然后偏蓝调，同时在这个背后你说了有一些对自己很有意义的事情。 难道当时是因为和这个发小一块打超级玛丽游戏的时候？ 没有没有，这个故事是因为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当时选了一个校园形象代言人的活动， 嗯， 然后当时我也去参加了。参加的时候有一个环节也是说每个人才艺表演，然后当时就说那我唱歌吧， 嗯， 请我唱，然后我想说肯定每个人都是选那种特别那样的歌，我就想选一个欢快一点的，然后我就选了这首歌。结果当时我上去刚唱完第一句，他那个音响就坏掉了，但是你们刚也听了，这首歌其实有伴奏很重要，因为它主要就是那个伴奏的那个调，然后没办法，我只能硬着头皮唱，因为校长， 因为这首歌 他 要是没伴奏的话听起来会怪怪的， 对，真的很奇怪， 嗯， 但是我当时就硬，我本来是乖乖的站在那里唱，后来我一想不行，没伴奏太干了，我就 唱吧。 所以当时是想怎么样的一个办法？ 我就硬着头皮就蹦蹦跳跳的开始唱， 哦， 然后因为这好像也在讲一个故事嘛，就说一只蚂蚁什么暗恋一只猫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开始一个人在那里戏精上身，就开始自己在自编自导自演，然后结果效果出奇，就还不错， 出奇的好， 对，然后。我当时就选上了我们学校的形象代言人，然后当时我们校长还过来跟我说，嗯，你那首歌唱的挺可爱的，就他说他印象挺深的，然后我还挺惊喜的，因为我没想到自己会选上嘛，虽然只是学校的一个小比赛，但是还挺开心的，就觉得可能这是自己的幸运之歌吧。 明白，哇哦。 然后后来我去参加过一次中国新歌声的北京赛区，我觉得这首歌对是我的幸运歌曲。 刚刚想来 cue 你这个问题，自己说出来了， 有默契， 非常棒。 然后我就想到这首歌可能是我的幸运歌曲，所以我当时在现场也唱了这首歌， 哇， 然后也是像当时一样蹦蹦跳跳的唱完的。 哇， 哎，那既然说到这儿了，这个把我刚要 Q 的问题自己说了，这样的嘉宾真是太好了。对，都省得我说话了。 沉默哦。 对啊，这个雪莹呢也是之前参加过，应该是北京赛区的中国新歌曲的比赛。 中国新歌声 啊，中国新歌声， 就是中国好声音， 他 改名字了 、嗯，那个中国。叫什么来着？ 中国新歌声， 新歌声， 中国新歌声的比赛还获得了，好像还获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没有，就获得了第九名。 就第九名。 你看， 没错，没错，就第九名，无所谓。你突然让我想起了我一位朋友，这个当然这个事儿不一样啊，这当一段子听。我这鞋坏了，扔了。扔了呗。 不就一双鞋？ 多少钱呢？不就一双鞋吗？我说多少钱买的？不贵，3000多吧。 你说的都是那种好气人的那种， 没有 说扔就扔，不高，就第九，就第九。 我是真情实感的，因为我当时在那个现场，我只是北京赛区，我还见到了别的全国的，还有，他们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 但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有这样的一段经历，就很出彩了。 对，我自己还是一个挺好的经历。 嗯， 对，所以当时就是选择了这首《超级玛丽》的歌曲作为当时的比赛的参赛歌曲。 嗯，之一，对。 同样也是蹦蹦跳跳的唱， 对，蹦蹦跳跳唱的。 哦，早知道刚刚让他蹦蹦跳跳的唱了，不要伴奏， 不行。 哎，那当时现场的反响怎么样？当时就是监审的评委是哪几位？ 监审的评委，因为我只是北京赛区的，所以请的都是一些音乐协会的，或者自己已经出过片的一些歌手，现在在当音乐制作人的那些人来当的评委。对， 你当时的反响怎么样？ 听实话吗？ 这个小姑娘不错哦。 听实话吗？实话是我当时唱了三首歌，但这首歌其实反而是唱的最不好的，因为可能当时还是有点紧张吧。 嗯。 而且再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上台前其实喝了一点酒，因为怕自己太紧张了，我觉得有酒壮怂人胆那种感觉，然后喝了一点酒，当时就咋咋呼呼的把这首歌给唱完，就是纯属让自己开心。 你确定不是耍酒疯上去唱的吗？ 那倒没有没有，肯定不是耍酒疯，就感觉是为了自己开心就好，上去唱完得了，因为自己真的很紧张。然后唱完以后 结果那首歌其实可能就是因为太嗨了，所以没有太在意自己声音表现的怎么样。 嗯， 我感觉就是上去自己乱嗨了一通下来了。对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对，当然不管怎么说，这个反正我觉得人跟人之间这一点应该是相同的，就是自己说过的话或者是唱过的歌，参加过的比赛，自己再回过头来再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一定会觉得不满意。 嗯嗯，当时你看我们都觉得哇，第九名很厉害， 这就很厉害了， 还说自己可能拿手，当时 但是想你想一想 拿捏的度啊、 在北京这个。虽然说只是在北京赛区，但 是 你想一想，北京赛区有多少好，有多少厉害的音乐人？ 对对对，北京赛区我觉得应该是成都啊、北京啊，都是这种音乐界非常厉害、这种大咖云集的这样的一个赛区。 运气好，运气好。 对，而且这样的比赛谁能不紧张？ 对 对，说不紧张的都是，对吧？ 嗯， 什么话、啊、对吧？对吧？ 但我觉得还是有点小招数的，比如说这个喝点酒 啊， 酒啊， 对， 稍微兴奋一点啊。 当时其实特别搞笑，因为其实当时跟我一起比赛的很多人，虽然他有的已经是专业歌手，但也有很多像就是像我一样是素人，没有上过舞台。 嗯， 他们其实更紧张。然后你知道我性格又是那种见不得，哎呀，不要紧张，不要紧张，然后就把酒分给大家喝了。 我想到了。 然后其实我们在后台特别嗨，就每个人、我们每个人就在那里互相就在那里帮对方对歌，然后有一个人唱那边此起彼伏的和音就出来了、因为大家都喝了一点酒、就大家都嗨了，我就说你们要是一个个拿了名次还不得感谢我、还不是我在后台调节你们的气氛、所以其实还挺好玩的，我觉得这个事儿。 哎，我就发现那一天的评委 啊， 就不管是制作人还是什么的，就是估计都纳闷儿，是不是今天这一帮怎么都这 么 兴奋。 这是 我其实很好玩的是我唱的是很欢快的歌、但其实当天唱欢快的人的歌的人并不多、他们很多上去就唱那种没关系你也不用，就是那种很 比较 很低沉 走心的那种歌曲， 对、结果还喝了酒就 可能真的要唱哭了。 对对对，就其实有可以酒确实如果你适当的喝能帮你释放你的真实情感嘛。 对，但是喝多了就上身、 对，喝一点点就好，喝一点点就好。 对，你想想当时在后台导演看着这一大帮歌手参加比赛的后面俩人五魁首啊，六六六，感觉真的一口闷了。 没有，就大家都适可而止，就一两口这样。 这画面感太强了， 他们一定会把你的那些词编成歌的。 可以变成一段 freestyle。 对 对啊，这个上半段的歌曲啊，这个很多首非常好听啊。OK，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当然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现场挑战的环节啊，一会儿等待着雪银，非常的好玩一个环节啊。 下面是什么样的高甜度歌曲呢？ OK， 下面这首歌曲啊，这确实也很走心。你的微笑 啊，哎，对，都是那个时候小时候很喜欢的歌曲。 对我都比较怀旧老了， 真的很好听。而且都是那种相对比较经典的，都是他们的成名曲啊。你好像都是选的自己喜欢歌手的成名曲。 对， 好期待。 OK，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你的微笑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嘉宾周雪银，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 唱出你的味道，这一秒有种感觉甜蜜的发酵，一百种言语知道，爱有一个声道才明了，是你眼神传来的信号，太多的幸福报道拼凑爱的美妙，笑一笑投入你怀里然后撒娇，不需要别人来找，把爱紧紧抓牢，这一秒决定拥抱你给的美好，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道，在我心中围绕，别人都不了，只有你知道，因为你世界不再单调， 我的微笑你明白就很好，你就像月亮绕着轨道，拥抱着地球闪耀，在我的心中写下惊叹号，有了你世界神魂颠倒，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报道拼凑爱的美妙，笑一笑投入你怀里，然后撒娇，不需要别人来找，把爱紧紧抓牢，这一秒只拥抱你给的美好，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道，在我心中围绕，别人到不了，只有你知道，因为你世界不再单调，我的微笑你明白就很好，你就像月亮绕着轨道，拥抱着地球闪耀，在我的心中写下惊叹号，有了你世界神魂颠倒，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 Oh yeah, yeah,中围绕，别人到不了，只有你知道，因为你世界不再单调，你的微笑你明白就很好，你就像月亮绕着轨道，拥抱着地球闪耀，在我的星球写下惊叹号，有了你世界神魂颠倒，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 刚这首歌曲啊，你的微笑来自于周雪莹。 好好听啊，感觉真的是好久没听这首歌，而且还是那么经典。 暴露年龄系列吗？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他们确实是那个时候他们飞儿乐队的成名曲， 对对对， 所以还是很好听的，现在依然是很好听。 对，我突然想到了，在应该是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大家也没什么可以去放松啊去娱乐的地方，然后就去唱歌、去唱 K， 然后那个时候还是那种比较low 一点的那种 KTV 对，然后大家就唱那个飞儿乐队的我们的爱啊啊、然后啊对对对 对, 对, 对我们的爱， 然后还有这个 Superstar 啊 对， 然后还有 爱的主打歌， 对爱的主打歌之类的那些歌曲，哇， 还有孙燕姿什么的， 对对孙燕姿的 绿光， 天哪，别聊了，暴露年龄好吗？ 说明了我们三个， 没事，我这个五零后大家都是知道的、 我刚说我们三个同时代，然后你就报了我们五零后的事实。 五零后 没有，毕竟这个是酸酸酸酸甜甜， 就是 我 就你 没有关系啊，我们还是有这样互动的环节的，因为马上就是我们的挑战环节了。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玩什么样的游戏， 所以说现在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挑战环节吗？ 是的呀 哇，这么厉害的吗？ 是的呀，我们就简单直接。 你不知道台本来的吗？ 台本是什么？我从来都不知道。 到底谁是嘉宾呢？今天我咋感觉你俩商量好的呢？ 还没看你唱歌呢。 嘉宾。 OK 啊，那就直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挑战环节啊。今天呢，这个由于外面下雨的缘故啊，这个所以我们临时改动了一下挑战的环节，把今天的这个原本上就是现场即兴创作的一段尬舞啊，这个由我们 你怎么知道会是尬舞？ 天哪！ 真的是尬舞。 有我们的雪莹带上她的哥哥一块儿，俩人在这尬舞。但是由于今天下雨的原因呢，我们临时做了一下改动 啊。 放松，放松， 怪我喽。 哥哥也放松，放松。 雨在外面下得更大了，说怪我喽。 我就想看跳舞， 喜欢这场雨。 OK 啊，今天的我们的挑战环节呢是这样的啊，月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非常难度很大的一首歌曲，叫做《情歌王》，是古巨基老师的。然后可能大家在 K 歌啊，在现场啊， 玩游戏的时候、 对，都会用得到这首歌、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情歌拼接而成的。那我们唱这首歌的同时，我觉得是我们的雪莹带着我们两位这个主持人来唱啊。 今天终于要开嗓了吗？ 要开嗓了。然后同时呢，我有一个要求，就是把所有的爱变成恨，把所有的恨变成爱，就这两个字要对调。 这首歌里面有恨字吗？ 就比如说第一个字爱你，就必须要唱成恨你。 那不然我们再加深一个难度。 好呀， 把你都换成我，把 我 都换成你。 好呀好呀，那我们就来挑战一下。我们现在又加了两个维度。 服务员给我来大啤酒，谢谢。 怎么今天一直都在说 酒？我包了。第一个就是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第二个就是把我变成你，把你变成我。然后每个人唱一段，然后我们中间随时开始，随时结束啊！大多老师，我交给你这样的一个结束的权利。 不，我突然在这看歌词，我觉得这个比编稿子要难多了，我跟你讲。 然后，如果要是我们要计数的，就是在他拉下我们的这个歌伴奏的同时，然后我们要计数谁错了几回，错的最多的人要展示绕口令乘以十。 好的， 十遍绕口令的 欺负人啊！你们两个口播的人， 不，绕口令是可以自己选的，自己擅长什么，就是哪个简单就是说哪个，好吧？然后我们准备一下，准备开始我们今天的挑战环节，叫做《情歌王之 情歌王之乱七八糟的挑战 混乱版挑战版情歌王》 那谁先开始呀？ 当然是你了 啊！我刚刚说是我们雪莹开始、 行 你来给我们打一个 call， 然后给我们 打个样。那我们的雪莹先开始吧。 对，打个样，然后我们雪莹我大左，雪莹我大左。 okay. 好的， 来 3, 2, 1 action。 是因为我的美而已，你越来越恨我，每个眼神触动你的心，最爱我的啊，否则你我怎么让你，否则你怎么可能赴汤蹈火，你说我说什么都做， 如果这就是恨，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 你要变成童话里我恨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我，我要相信，相信你们会像童话故事里， 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嘿嘿嘿嘿，我只有让我拥有爱情，你才安心。 你愿意为我，你愿意为我，你愿意为我忘记你姓名，只要我真心，那恨与你回应，你什么都愿意为我。这是有多自私呀，这个人。 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哦、好想好想和我在一起，好自恋。 明天你要嫁给我了，明天你要嫁给我了。 要不是我问你，要不是我欠你，是不是当的是我让你心动 的需要我的爱，你的心思有我的。好了，我要把它拉掉了，我受不了。OK 笑死了。 我正想说那句 I love you 是不是要唱成 You hate me You hate me 这个难度真的好大，然后我没想到好像是把我自己给坑了。 好家伙，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车祸现场 因为你看，就是我跟大佐基本上全部都把注意力放在了换字上，然后 我 就始终都是保持那个唱歌的状态很好听的声音，然后一到这边就垮掉。 所以 你们这个挑战到底是坑谁呢？ 所以是坑到了我们自己。 所以我觉得我们以后真的要多多照顾一下嘉宾的感受，因为这样的还要去应付主持人来挖的坑然后还要一边去享受歌曲来推荐自己的声音，这真的很困难的一件事。 对，不，我觉得我们不仅要考虑嘉宾的感受，要考虑一下 我们听众的感受 听众这仨人干嘛呢？ 对不起， 这俩主持人 唱的什么歌恨我不是因为我的美而已这歌词逗死我了， 这个改编还真的很好玩。 最可怕的是刚刚月月唱那段那个今天你要 嫁给我 了这是强迫妖婚吗？这是 来吧而且之前我跟雪莹说到，就是我们在节目之前我跟雪莹说到说我们今天要挑战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他是信心满满的，说这首歌我是经常玩的难不倒的，所以他刚刚也是临时加了我们的变换条件啊，所以被坑到的好像错最多的 是你 是我好，榴莲牛奶牛角包，榴莲牛奶牛角包，榴莲牛奶牛角包，榴莲牛奶牛角包，榴莲牛奶牛角包，榴莲牛奶牛角包， 榴莲牛奶牛角包，榴莲牛奶牛角包，榴莲有说惩罚措施吗？ 我说了呀，我说成十遍吗？ 绕口令， 对， 然后你就自己给自己选了一个这么简单的绕口令吗？ 对，要不就是恨你爱你恨你爱你恨你爱你恨你爱你， 打住啊！ 你换一个， 一会儿 恨我恨我恨我， 一会儿听众该打电话了，干嘛呢？这是 好了，开个玩笑啊！ 对，开玩笑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愉快且车祸的挑战环节。 是的。其实我还蛮喜欢这样的环节，我们之后也多多设计，如果要是各位啊，我们的听众还有我们的网友们， 可以打开你们的脑洞啊。 是的，你们想到什么样的好玩的互动方式，欢迎跟我们留言啊，我们下一期没准就采用你们的 绿色健康污染的等你来挑战， 当然坑主持人的也可以 可以OK， 看时间啊，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5了，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对，今天非常感谢雪莹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精彩的歌曲，而且还有好多都是怀旧的老歌，确实加号特别的多，我一会儿出去可能要自己给自己扎一阵儿。 嗯，没关系，外面有雨，让你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吗？可以的。 但是我们非常期待雪莹的这首《我喜欢上你》是内心的活动，可以在我们明天，也就是我们周一的揭榜环节当中，取得非常棒的成绩啊！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 对，真的。希望他能取得优秀的成绩。 有什么奖品吗？ 会有， 之后会有很多很多晋级，然后之后我们还会有年终盛典的颁奖。 对，会告诉你的奖品。 是的， 口头表扬。 希望我们的网友还有我们的听众多多的支持我们的雪莹，多多支持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OK 啊，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该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也非常感谢雪莹的精彩表现。这里是挑战新歌声，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成一电台，我是大佐， 我是月月， 还有雪莹。 谢谢。 咱们明儿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明见。 没办法。